大家好，歡迎收睇呢個動漫城進攻足球嘅特備節目。咁喺有留意我哋嘅節目人嘅知道啦。咁其實喺幾個月前咧，我哋都喺呢個有個叫做動漫足球嘅會客室啦。當時我又訪問咗何鑑江 K K， 咁啊就有呢個香港篇同埋國內篇嘅。咁啊喺你幾個月後啦，咁我亦都揾到另一個嘉賓啦。咁啊就係我坐喺身邊呢一位。如果熟悉香港足球圈的人都會知道他是邊個嘅，佢就係吳偉超啦。咁啊，我同阿超本身咧就其實都是街坊嚟嘅。咁當然啦，就我就同你嗰陣時候就唔係話，我又唔敢叫你啦，即係你唔知道我係邊個啦。嗰陣時係咁啊，就反而我太太咧就會有同你爹哋有傾下偈，因為寵物嘅問題啦。咁嗰陣時候我好潛移默化覺得你係沙田，俗語啲講句沙田仔。 嗯， 但其實你就唔係一出世住沙田。 唔係，一出世嗰時候我喺九龍灣嗰邊安置居住嘅，跟後來係二年級到先搬入嚟沙田喺興建住。 但喺嗰陣時候你就已經好中意踢波。 可以咁講，因為好細個嗰時候已經開始中意踢波啦。特別去到可能搬入興建之後，二年級啊、三年級、四年級之後都已經係可能代表校隊。咁嗰時候每日翻完學。一放學回家就換衣服拿著足球自己落下來踢了、 是、但我想問那時候是你搬到來沙田的二年班，二年班那時候還是在九龍灣那時候都是已經踢球了、 在九龍灣那時候、我爹地媽咪就會給我足球我玩咯，因為可能其他人 就不會給你出街的、 很少、玩都是拿個足球在門口自己去玩一下踢球球球 真的可以夠膽給你出門口了，就是在沙田那時候 都是在沙田那裡要學過了三四年級之後了。 但那時候有沒有想過做球員呢？ 那時候就覺得足球是好玩咯， 是， 但是真的想成為球員那時候應該是五六年級之後了，開始有想， 即是有這樣的想法的。 是，因為我爹地以前都是足球員， 是、 有時他那時候應該還在香港踢緊的。 我有看你爹哋踢波嘅，其實。 可能有時可能佢帶我出去嗰時候，佢出去踢波時候，我媽咪帶我出去嗰時候，可能睇佢踢波，咁我唔多唔少應該會影響到我少少。 但係嗰陣時候，譬如話你頭先講係因為你爹哋亦都係球員啦、其實你係幾時知道你爹哋本身亦都喺香港係都屬於一個球星嚟嘅？ 我話可能真 係。嗱，因為點解會咁問呢、有啲人話：喂，其實。我看過有些坊間的明星、有些可能到個小孩子七歲八歲都不知道，我媽咪原來以前唱歌的、他不知道的，有很多東西、其實你何時知道你爹哋本身是一個球員來的？其實 我可能要去到真的十可能十一二歲之後，因為我小時候我都不是很在乎，即不是很知道我 即你那時候二年班有踢球，如果十一二歲即差不多五六年班的時候、你才知道原來爹地是一個球員。 是啊，我才知道，因為那時候每天練上學，上完學放學就自己拿個足球踢了，很很少去想爹地媽咪是做什麼，因為那時候我覺得爹地踢球時應該還有其他兼職會去做嘛。我小個淨係諗自己踢波，冇諗到爹哋媽咪係佢嗰時做乜嘢。 因為我知道你媽咪本身都係一個運動員嚟㗎啦，咁算係。咁你爹哋本身一樣嘢，如果咁樣講，可能你爹哋嗰陣已經退休㗎啦喎。 我爹哋應該嗰時應該未退休，因為佢喺香港，後來我先知道佢係踢到39歲先退休啊。 咁佢係年紀，因為嗰陣時候我係東方啦，嗰陣時候我嗰時候嗰陣時睇就除了入場睇之外咧、就唔可以成日入場睇，因為嗰時個唔係話全部場波好似而家咁直播啦、我係點樣呢，就聽收音機，就聽廣播啦。如果喺嗰陣時個文化嚟講，你想知道本地科普資訊咧，永遠我哋就扭開收音機。夜晚我做完功課九點鐘就會扭開收音機嚟聽波。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可能你媽咪都唔係捧你爹哋場 少咯。 如果唔係嘅話，你一定會知道你爹哋係一個球員。 係咯，因為後來我都有聽收音機嘅，但係應該係我爹哋應該差唔多接近退休嗰一兩年嗰時候，我開始接觸足球比較多之後，就開始先知道原來佢係球員咯。 係，但係嗰陣時候你個心態上。你二年班攞住個波去踢啊，咁你爹哋都會有同你去踢波噶嘛？落街係咪？ 細個時反而可能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之後，我爹哋有時都因為我自己落去踢嗰時，通常都係星期六日可能放假，咁我爹哋都成日都想陪同我去踢嘅，但係嗰時我 好抗拒我爹哋同我踢啦，因為佢會 好囉嗦， 係咯，佢成日教你究竟應該點踢啦。 但後期你知道佢係球員之後，你就唔會覺得佢囉嗦啦。 都好抗拒啊，因為我踢到應該有中三之後，跟住我就好就唔同我爹哋好少踢波，即係我自己出去踢波同朋友，基本上我唔叫我爹哋嚟陪我踢波啦、 嗯。 因為可能以前都成日覺得爹哋好囉嗦啊，咁樣想因為玩自己大啦嘛，有自己啲朋友踢波咁啊，反而抗拒啲咯嗰時候。 因為會㗎，因為其實好似我而家咁樣啦，張為人即已經係即係做人哋爹哋啦。我以前會教一啲好少嘅朋友，我會覺得啊，我幾有耐性嘅。但原來當我對住自己嗰個咧，我會咁樣嘅。所以我有時我自己都好難抽離，即係對人哋嗰個同對自己嗰個一定係有一個差別嘅。咁當時嚟講啦，嗱，如果真真正正完全接觸曬足球，一定係我當你係沙田咯。有冇諗過有一日你到而家今日回望翻就係話，你可以由沙田踢到上中超？ 如果 呢個係一個神奇之旅嚟。 其實如果你話從開始沙田嗰時踢波，你話諗到去中超咧，咁即係我覺得冇可能，因為太遠啦。但係我覺得可能從我自己細細個嗰時踢波嗰時已經不斷有俾自己目標啊。 係， 即係譬如你喺沙田踢波嗰時，咁沙田都有好多個足球場啊。咁初頭肯定喺自己屋企樓下踢先啦。 係， 咁踢下踢下覺得自己喺度比較好啦，又想去其他沙田其他球場踢。係，咁可能就因為我呢個自己對足球嘅諗法啦，先會從沙田有機會踢到去中超呢一步，因為都是 一步一步一步咁樣行啊。 但嗰陣時係香港隊對你嚟講已經是一個是目標嚟㗎啦，基本上亦都係每一個年少的夢想。 細個嗰時會係咯，因為我對於香港隊目標，我覺得去到二十歲之後，我嗰時已經諗香港隊唔係我即係自己終極嘅目標咯，因為我、因為可能從細個可能喺沙田開始踢啦，跟住後來我係先踢完沙體先入去體院嘅。咁我好印象好深刻嗰時，我喺沙田體育會踢波嘅時候咧，係踢咗三個月，嗰時係要交會費去踢波嘅。咁嗰時從體院踢波時，成日見到體院嗰時叫體院仔啦，全部都係全身有 Adidas 贊助啊，我落啊個個都即係都好多制服啊，好好咁嗰時成日夢想啊揾日。有冇機會喺沙田即係同體院踢嘅話，如果教練睇啱我，咁就揀入去咧。點知就係咁樣沙田體育會咁入咗體院，到一步一步咁，跟住去到你話香港隊，可能係等我踢咗第一年喺快通，唔係第三年喺快通踢完之後，因為我嗰時十九歲未到，十八歲已經入香港隊啦。咁嗰時覺得香港隊入香港隊係細個夢寐以求嘅。我覺得每個香港球員都是夢寐以求的嘢嚟㗎啦，即係代表自己的球隊。但可能因為細個時出得外打嗰啲國際比賽多，咁覺得希望自己可以唔可以去到比較高啲嘅水準再去踢咧。所以頭先你同我講話，從沙田諗到最即係 英超、中超、 去到中超。其實細個時諗係會幻想到可以有機會去英超或者其他球會，但係慢慢自己去到大個咗咧。有時夢想和現實都要即綜合自己的情況 會的，但是我成日都會覺得一件事，人一定要有這種這不切實際的夢想，你才可以將自己去到很遠。 是的是的， 如果不是你很快達到人生目標，你不知道怎麼做下去的，根本上是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所以說有想到在香港可以踢到去英超的話，所以才有後來去到中超這一步。所以呢啲就係我覺得可能就係每個人自己嘅目標咯。 嗱嗰陣時我記得啦，我睇波嗰陣啦，我冇記錯應該係快通你同阿文劍雄係咪？ 文劍雄。 文劍雄嗰陣時候就去咗呢個英國嘅哈德斯菲爾德嗰度進行一個叫做暑期特訓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講咯，即係一個短時間嘅 三個半月啦， 操練啦， 跟操咁 啦，跟操咁樣啦。喺嗰次嘅操練嚟講咧，對你個感覺會係點樣呢？因為我知道當時你以你嗰個歲數，如果喺香港做接受訓練，都係嗰個年代屬於一啲外版式，冇而家咁數據化嘅。係 啊 係係。個 game 冇玩得咁新穎嘅。呢幾年嘅教練水平係相應提高咗，就訓練嘅內容都會唔同。喺當時嚟講，你會唔會覺得哇好大差別，令到你個夢想會更加再擺遠啲？ 其實而家。即係喺而家啲刻，可能三十四歲啦。諗翻其實嗰時喺英國嗰三個半月，可能對我啲十幾年嘅足球生涯係影響好比較好大。因為當初嗰時喺香港有機會跟快通同阿文劍去英國三個月，因為當初嗰時唔知去幾耐啊嘛。但係去到人哋覺得 係英超當中的球隊，雖然係跟他哋青年軍去練波，但係佢哋正即係一隊都是在隔離訓練的嘛。嗰時我記得沙林頓納鐵斯啊， 納鐵斯 啊，嗰、個 Mark Hughes 啊，曼聯嗰、那個都是在一隊訓練，係曉士。咁去嗰邊睇人哋咁高級數的球員，因為英超嗰時都算是世界上比較出名的聯賽啦。咁咁高級數的球員每日練完波。他們都自己在那裡加操，然後吃飯呢，其實我們在他們旁邊一起吃的，見識到別人外國足球這麼高水準的足球都是 很有好像金字塔一層一層，其實可以說那三個半月對我來說，你說球技沒有可能說突飛猛進， 是 但是個想法和 影響了你的人生觀， 是影響了可能我現在想回這十幾年踢球的人生觀，真的影響很大。 咁你到後尾啦，肯快通散咗班之後啦，咁你亦都就投奔咗呢個國內球隊啦，藉住呢個沙班。當時雖然話肯以往你嘅訪問都有解釋過啦，我點解要上去國內，而點樣由低去做起？咁呢度我唔再詳細去論述啦。根本上係，反而我啲嘢想問啦。嗱，你個起點肯廣東明豐嗰度啦，我冇資料冇錯嘅話，到你而家去到天津啦。咁一個南方國內嘅南方，去到一個北方咁樣，其實兩地嘅足球文化一定有問題嘅，因為以前我聽中國足球入邊。他哋真係有南叫南北府啊！嗰陣咁你個感覺會點啊？ 其實當初對我嚟講係幾艱難嘅，因為其實唔好話南北先，因為當初我覺得我喺香港上到去廣州嗰時候都係自己廣東話，但係始終你唔係嗰個地方嘅人，肯定文化差異有分別啦。咁啊，覺得比較難。但係當我喺廣州嗰時踢咗兩年之後咧，因為嗰時佢哋成日講喺廣東球員好少可以出到北方或者嗰啲地方可以立足啊，因為其實我而家睇翻，其實最近十年其實基本上都唔會超過十五個廣東球員、南方球員可以去到外邊可以企，即係唔好話踢唔踢到正選先，連可能企得住腳都已經好難。咁其實嗰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邁出一個新嘅一步咯，即係等於可能我喺香港翻到去廣州咁，可能仲未人試過嘅，咁我個就希望可以試下。到喺廣州啦，嗰時好多球員講話，唔得㗎，我哋廣東球員都出到外北方唔會接受你㗎。咁我覺得，我又想試下咯。就係咁樣，所以就去咗一步一步從 一步一步 從廣州嗰時候，所以就去咗南京嘅球隊。但係南京個球隊嗰時對面全部都係北方球員嚟㗎嘛。跟住到而家你話到天津純北方嘅球隊啊，或者球員啊，咁仲我覺得係點講？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咯。 其實你對於南方球隊和北方球隊，佢兩邊的球隊的特質，譬如話你教練啊、隊友啊，佢哋係有咩文化不同？ 其實差距都好大，因為以前喺南方球隊可能普遍都是南方教練啊，佢哋真係中意啲球員比較技術化，因為靈巧啊嗰方面，即係對抗性不是咁強。但係去到北方的教練，佢眼光佢哋嘅可能嘅要求咧，就中意啲球員衝撞性勁強啲啊，對抗性強啲啊，即係佢技術未必話中意咁細膩。 咁犀利 所以南北嗰時之前，所以會踢法啊會好有差異，因為其實佢教練有時眼光決定咗揀咩球員。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又係一個都幾大嘅難度嚟嘅， 因為我覺得好佩服你嘅，因為唔好話咩，就頭先你講個數據啦，就算南方球員去到北方去南方，其實兩者都唔會係多嘅。你仲要加上一樣，你係一個香港人上到去國內球會，佢哋一定有排外嘅情緒喺度嘅喎。你嗰陣時你會點樣面對？定係會覺得其實上面都唔係太抗拒我哋嘅咁就係。 其實因為從翻我而家踢咗可能十幾年，走過咁多球隊咧，我覺得唔可以用排外呢個字嘅，因為可能排外可能覺得 嚴重咗， 即係嚴重咗，因為每個地方肯定有保護自己嘅 即係 文化同埋意識，呢個正常。但係好似我第一日喺香港出嚟外邊嗰時候，我已經諗到，既然你要喺人哋嘅地方，希望學習又好，爭取到你嘅位置又好，咁你肯定要先融入去人哋嘅文化。慢慢你先可以即係融入咗佢球隊之後，你先可以體現咗你其他嗰啲技術啊，或者嗰啲出嚟。 咁樣其實如果你嗰陣時候係我記得你去到上海嗰度啦，係咪應該係上海嗰度已經開始可以做到隊長？ 喺中邦嗰時候已經係做過隊長啦，做半年隊長啦。 做咗半年隊長嘅。 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會唔會反而你嘅身份係我唔係南又唔係北， 嗯， 會較容易俾中庸少少，反而較容易俾對內嘅人去接受你咧？ 其實係調翻轉係難嘅， 難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做隊長，可能喺上邊十幾年，可能都做過兩三年到啦，其實都好尷尬嘅，因為第一香港始終個水準同中國仲係有少 有即係 有距離啦，咁好難要接受你一個香港球員喺人哋水準高少少嘅高嘅地方， 係 可以成為隊長啊，咁你需要即係好多嘢喺球場上又要俾人哋要踢做好啲，跟住你處理可能同啲球員嗰啲關係啊，又要即係控制得好好，咁即係場內場外唔係話淨係。因為做隊長不是只在場上自己踢好球就 OK 了，所以對於我來說其實是 很艱難的，因為始終自己的身份 是屬於香港球員，去到不要說去到北方，去到你廣州給你做隊長，人家其他球員可能都未必會服，即未必會服你，教練又可能又背負著壓力，所以你問我其實我覺得這樣是真的很難，不過可能對於我自己嚟講，我性格可能又比較容易啲同人溝通啦。咁可能去到好多球隊一段時間之後，好多球員啊，就算我唔係佢哋嘅地方球員，但係佢哋都普遍嚟講都比較接納我咯。 哦，咁其實咁范志毅大哥，會唔會係對你嚟講喺呢一步係都好大嘅助力？ 其實。佢係因為我啱啱上去嗰時一路都當佢成為一個佢係我嘅嗰時當係偶像啦，因為始終覺得佢嗰時最早嗰時係亞洲足球先生，中國嗰時唯一一個可以去到英甲嘅球隊水晶宮做嘅隊長。咁其實佢嘅經歷其實對我嚟講其實好大啟發咯。咁佢第一年喺中邦嗰時上海嘅時候，我第一年踢中超啦。咁喺球隊嗰時上半年同佢一齊拍檔嗰時候，咁佢都好俾咗好多建議我啊。 係。 咁其實所以可以話，佢係幫我喺中甲轉踢對中超，即係適應嗰個過程當中，都係幫咗我好多。 一個好大好大嘅佔有一個好大嘅角色喺度。咁你其實好坦白講，有我記得你係由快通散班啦。雖然有短暫時候你肯有兩年時間，你曾經都三年前翻過嚟香港發展，然後再翻去國內球會咁樣。你嘅足球生涯有七成嘅時間可以喺國內球會度球圈度度過。咁其實你會唔會個心態上，其實我每時每刻都覺得我係香港人，定即係會覺得慢慢慢慢你都話，我都冇諗過自己係香港人定唔係香港人咯，我都慣咗喺呢度生活，喺呢度踢波咁樣。 其實從我翻上去國內第一日開始到而家，其實由來到尾，我都覺得自己孭住一個香港球員嘅身份啦。因為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係對我真係好大，因為我覺得好大幫助咯。 係。 同埋，因為我點解咧？因為可能上到去，從喺第一日開始，跟住到而家，可能當中都遇到好多困難咧喺國內。但係每次可能遇到各種困難嗰時候，我都成日同自己講，我係代表住一個香港球員嘅身份喺國內去踢波啊，或者做其他嘢嘅。咁我覺得唔可以將譬如我，因為始終人哋講起唔會話淨係話哦，呢個係唔係似乎佢話呢個係香港球員嚟嘅喎。咁所以喺大陸咁多年會。有時候遇到足球內外有最困難的時候，我都跟自己說你是一個香港球員，你一定要捱下去，即是做到什麼困難，因為我覺得始終跟我第一天上去一樣，到現在我覺得始終我都是要證明一件事，我覺得香港球員在其他地方都還可以有立足的空間，因為我記得我小的時候為什麼說想做足球員呢，因為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寫我的志願這件事，嗰時我寫係足球員嘅，嗰時小學嗰個老師我記得，跟住佢同我講：點解你想做足球員啊？我話我中意踢波咯。跟住佢話做足球員冇前途㗎，即係咁嘅意思啦。但係我當初其實我就諗，我自己諗做足球員冇前途。我當時我嘅諗法其實好簡單，我就係諗足球員冇前途。只不過我而家諗翻啦，其實嗰時話其實足球員冇前途，只不過係在於你可以踢到去邊度啫嘛，唔係話抹殺咗踢足球係冇前途啊。只不過係即係你需要有抱住一個夢想咯。係，我覺得呢樣嘢可能就係頭先支撐到我哋話我喺大陸， 冇錯 咁多年。 係啊，咁你嗱曾經試過你喺國內球圈度踢波嗰陣啦，香港隊都會有召你翻嚟去踢比賽。我亦都曾經入過場睇過你比賽啦。咁但係會發現一樣嘢啦，好似對翻親來香港入邊，你係未係打到一個叫做你嘅最佳水平出嚟。係啊，係當時嚟講，你曾經都解釋過嘅，就因為嗰個節奏根本就唔同。我落到嚟，完全有會先識有一種叫做我唔係一種歸咗隊，叫做即刻可以，譬如喺外國球會咁樣，可能一個星期集訓就已經打比賽啦。咁我可能仲要適應翻。即係將自己去遷就翻嗰個當時嘅香港球員嘅節奏，係對你嚟講，其實會唔會你每一次翻落香港隊嚟講，你都會有一種我當然你著得上去件衫就係一種榮譽，但你又會覺得係一種叫做好忐忑嘅一種心態。 其實而家你問翻我，我諗我而家可能退咗咗香港隊啦。其實我諗翻，其實每次翻嚟香港隊，其實而家諗翻嗰時都唔係忐，即係唔會係覺得忐忑嘅心態啦。因為嗰時每次翻到嚟。我覺得你節奏不同嗰樣嘢，只不過因為 我每次翻嚟可能都係，譬如今日比賽，可能前兩日我先歸隊，跟住練完練兩日啦，跟住即刻去比賽。咁同啲球員啊各方面，始終默契啊嗰邊唔同啦。咁即係好似譬如外國嗰啲球員咁，可能佢喺球會翻去國家隊，咁因為都唔係一齊踢啊，所以你會，所以可能會覺得嗰個球員未必係同喺球會想象當中。咁好，所以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嗰時記得我著喺香港隊件波衫時，都冇諗咁多嘅嘢，就係落到場，希望 拼盡， 就係每一秒每一分鐘就希望盡力做到最好。咁至於其他嘢，唔係我自己可以控制到啊。 嚇！因為當時嚟講，你都好遺憾嘅，我覺得有兩場波係見你唔到嘅，而你覺得因為要報道嘅關係啦，一場就利物浦，另一場就皇家馬德里。你會唔會覺得唉？尤其皇家馬德里，我踢不到呢場波，真係覺得好像好遺憾。 其實你問翻我而家，從我而家翻喺香港起步到而家，我對足球當中冇一件事係遺憾。因為對於我嚟講，因為我覺得每樣嘢我自己我覺得有當你想得到一樣嘢時，肯定又會失去一樣嘢，即係冇可能。譬如所有嘢都係你。可以攞係最好嘅，咁調翻轉啦。其實我覺得我喺香港隊可能之前前後呢十幾年，只不過可能踢咗自己可能三十一場嘅比賽啦。咁可能有啲人都問我，佢話你覺唔覺得可能咁多年踢香港隊就踢咗30場或者31場，對於我嚟講咁啊，佢比較少咧。但係其實好似頭先你話皇家馬德里啊、利物浦咁，我覺得好多嘢係可遇不可求啊。所以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冇乜，我唔會話特登。覺得失去了那樣嘢好可惜啊！只不過是我自己盡曬力做好了，至於嗰樣嘢嚟唔嚟到的話，我覺得就是交俾個天去定啊！ 睇下嗰條路點樣去行，基本上。但係因為我記得你是31歲嗰陣時候，我記得應該是摩力克的年代，是蘇格蘭籍的教練嗰陣時候，佢年青化將香港隊。而你當時嚟講亦都選擇，其實31歲都屬於一個。年輕的雖然應該為將來而謀後路，但係都屬於很早退出了香港隊嘅。 其實當時我退出香港隊嗰一刻咧，好多人或者到而家後來好多人都問我會唔會覺得後悔啊，或者遺憾啊，即係大頭講翻頭先一樣嘢，其實我做呢個決定唔係話一時之間意氣用事，或者可能就係一兩個。去決定的。其實當我退出香港隊嗰刻，其實已經自己思前想後，可能應該都有8個月到9個月了。特別是我記得我最後一場代表香港隊比賽，應該在省港杯做隊長，捧起省港杯嗰刻。嗰時我又諗，如果將呢一刻作為我在香港隊的句號啊， 句號， 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已經是很完美啊。咁因為嗰時啱啱嗰時啱啱球隊又係摩力克接管啦，佢鋭意年輕化啦，咁對我嚟講，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因為我自己啱入香港隊時18歲，都係港隊準備改即係換。 你入隊嗰陣係咪李沙雲啊？ 係啊，李沙雲啊。 李沙雲 嗰時其實啲李沙雲有少少同呢個摩力克差唔多，嗰時都係換啲後生噶嘛，因為嗰時李沙雲嗰時都比我啊偉豪同志啱入隊噶嘛，嗰時年紀大啲又話。王毅德啊、李偉文啊嗰啲咁，所以我嗰時嗰一刻，我諗都應該係時候 因為之後踢完嗰個省港杯之後，香港隊已經在兩三年之內冇乜大嘅賽事啊。咁我諗住希望嗰時可以以後俾多啲後生球員吸收國際賽經驗，因為我覺得國際賽經驗對我嚟講，喺呢十幾年喺國內踢波係好大好大幫助。 咁你譬如話你而家喺近期嘅香港隊嘅成績啊。就亦都幾理想嘅，同埋當回望翻隊波入邊，偉豪你嘅戰友，譬如話仲有阿虎哥啊，又或者郭建邦呢啲同差唔多同年紀嘅人都仲仍然喺個香港隊入邊，你會唔會覺得太快退出咧？其實因為佢哋仲喺度仲係延續緊佢哋嘅港隊生涯，佢哋。 其實對我嚟講冇乜話過得太快，好似頭先講啦，我對當時退出嘅決定唔係話一時之氣，因為都係思前想後。其實我覺得可能三十一歲，可能話早，對於球員嚟講可能算比較早退出。其實我咧諗翻都唔算話好早啊，因為只不過係譬如對而家可能睇翻香港隊，偉豪仲踢緊啊，志豪又踢緊啊。換翻個層面嚟講，我希望香港後生嘅球員更加努力咯。因為你想想如果去到而家偉豪啊、志豪仲咁嘅年紀，唔係話即係佢哋個水準而家達唔到，只不過係成好多球員都去到33、34歲啊，都仲喺球隊裏國家隊份上，仲係做 舉足輕重。 舉足輕重嘅咁證明嗰個接班嗰、那個 出現咗問題， 係出現咗問題啊。 係啦，咁嗱，亦都坦白講啊，我以往節目都有問過一個問題嘅。咁喺當時嚟講，你想留翻個位俾年青球員，但好可惜啦。人是看不到往後發生了什麼事，因為這幾年來尤其這今年來發生坊間很多人談論入籍兵的問題，國援過多，而你那個決定覺得我很欣賞他們香港隊未來是一定要著重培訓於年輕球員，而你回望今天年輕球員見不到，只會見到一些非土生土長的人是佔據了個位置，你會不會覺得很可惜好感慨咁。 從我呢幾年睇翻香港隊，其實你話感慨會真係好感慨，但係相對嚟講，我唔可以講話對於年輕球員話可惜啦，因為我覺得當初我退出之後，咁多後生球員其實有機會，因為大家個位置都即係個位置都係擺喺度啊，睇下你有能力就去爭。咁到呢一刻過三四年，睇翻而家香港都仲係偉豪、志豪之外，仲有咁多歸化嘅球員入籍兵。代表香港隊，咁其實倒翻轉頭，我覺得我如果從我角度諗翻，究竟後生球員究竟喺呢幾年你係有冇做啲乜嘢咧？因為相對於我嚟講，你話我18歲多已經入香港隊啦，咁你肯定要具備差唔多一定嘅能力或者潛質，個教練先會選你入去啊。咁調翻轉頭香港咁多年青球員，咁喺呢幾年都即係。好接唔到上去啊！咁調翻轉頭嚟講，其實呢個問題實即係兩面性去睇咯。 係就唔可以話側重曬，淨係話佢哋入籍兵係霸曬我哋個位。同樣地，年青球員嗰方面呢，亦都係做咗一種心理上嘅準備。 係咯，我如果從我自己嚟講，我係咁樣，因為調翻轉頭，因為我自己喺香港咁，香港隊啊，再上去個國內踢波，都係人哋如果調翻轉頭都可以講，點解俾個香港球員踢都唔俾自己中國球員踢咁即係咁，即係個情況 都一樣係咁嘅意思啫。 係啊，只不過係你啲年青球員究竟有冇嘅能力去到有機會出場喺香港隊？ 嚇，OK， 咁啊嗱，譬如話去到呢一刻啦，咁我亦都想問一問一樣嘢啦，咁你去到而家都34歲啦，咁其實你對於你自己，會唔會為自己一個退休 set 咗一個限期喺度？ 呢樣真係冇，因為我記得早兩年嗰時，我問我爹哋踢到幾多歲，佢同我講39歲。 39 啊！我諗39歲對於我兩年前嚟講，39歲對我而家仲有好長時間，可能仲有7年到喎，因為嗰時兩年前32歲嘛。但係到呢一刻為止，我特別是在最近這兩三年，我不會給自己設定目標，我究竟可以踢到多少歲。我現在在這段時間，我都是享受著每一天，譬如在球場訓練就多一天訓練，跟著每一場比賽就很珍惜，就當它是最後一場比賽，因為可能我不知道我還有多少場比賽可以去踢，因為現在去到34歲，所以其實到現在為止我都沒有想過究竟我要踢到多少歲，但是就會 希望自己可以保持好啲，可以睇下享受多啲時間，仲喺足球上做職業球員嘅時間。 咁嗱，譬如話一樣嘢啦，你嗱，我好開心聽到你講呢句説話啦，即係最低限度，我仲有機會睇到你踢波。咁啊，亦都一樣嘢，你會唔會係諗住我翻返去起點度？如果我就一日真係決定咗要掛香，會翻返落香港？ 其實呢一日從我上去中國第一日踢波，我已經自己定咗落嚟嘅。即係我嗰時我唔知道我喺中國可以踢幾多年啦。 係， 但係我會在腦裏面構思過，如果有真係呢一日嘅話，我會選擇喺即係自己即係香港呢個地方係出一去結束我自己嘅足球生涯。因為其實對於我嚟講，可能好多或者朋友啊，會覺得可能我啲十幾年可能代表香港次數唔多啦。但係從我即係第一日踢波為止，我一路都把自己當成自己係香港球員啊，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出去嘅結束應該都係。翻翻喺香港結束我嘅足球生涯， 喺香港嗰度都會，咁我就更加放心啦。聽完你一句之後，嗱咁好嘅，咁啊訪問咧就暫時呢度到此為止先。咁我哋再留翻喺下一集入邊啦。咁下一集入邊咧，我哋將會問更多阿超其他關於一啲好內心世界嘅問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OK。